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看海。 在周迅所有的照片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是他在戛纳期间的生活照片，拍的是他的背影在室内，他的短发，穿平底鞋，素色的衣服，双脚并拢，坐姿悠闲，望向窗外的沙滩。如果要给他的这张照片起个标题的话，那么看海是最合适的了。在这样一个季节，有机会去看一眼这个时候的大海，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吧。我们来听动力火车，春光明媚。 那儿风光明媚，温暖的阳光，湛蓝的海水，三两只慵懒土狗来在马路中间睡。那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那儿风光明媚，那儿风光明媚，唱不完的歌，刻不完的音乐，啤酒香烟都不会醉，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。 那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那儿风光明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该抛弃负累，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，夜有冰清，潮起也有潮退，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。那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看你怎么去追。

感谢你持续光临，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每天来关注你最喜欢的这一家电台。经过长长的时间的洗礼，很多歌有的大浪淘沙被时代忘记了，有的被偶尔拿来在需要炫技的场合来合唱，也被赞美，有的沉淀下来还是充满了赤诚和真切，让听的人好感动。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《猪话听吧》，这就是一首非常不错的作品。感谢你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哈。有一类歌手呢，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像理解不了他们的沧桑，那种深刻和看透是需要年华的积累，需要挫折和失败来灌溉。继续来听歌，台自于蔡琴《永远的微笑》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，正是政治化最红的阶段，到处能够听得到他那把历经沧桑的声音，唱着那些鼓舞人心的旋律。在那张改变了很多人的专辑《星星点灯》里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首歌，里面唱着是谁解开了麻花辫，是谁违背了诺言，谁让不经事的脸转眼沧桑的容颜。那时候我可不懂得爱情，虽然现在依旧不懂。你说谁的青春没有一些歌声的陪伴，那些难忘的歌再想起来，你的汗毛和毛孔全部都会竖立起来吧。大概感动的意思就是这个了。同样感谢你今天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郑智化1992年的这首《麻花辫子》。 你那美丽的麻花辫，缠那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你在编织着麻花辫，你 你在编织着诺言，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，你幸福的笑容像糖那么甜，不知美梦总难圆，几番风雨吹断了姻缘的线，任你去梦已遥远，你那美丽的麻花辫刹那缠住我心田，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。 我清醒知道这份感情已撑不了多久，我拿曾经跟现在比较少那份问候，掀开诺言覆盖处已全都是伤口，当我的爱在你心上反复被拒收，你的一的手我的指情已无药可救，不可思议的理由是怪我不够温柔，站在受伤害的角落我泪往心底流，其实你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温柔，但我没反驳你荒谬的借口，既然你想放手肯定有你的理由，不管什么借口我都能够接受，就算我劝你澄清不是我不温柔，你也毫无眷恋转过身就走，既然结局已定何苦无谓的强求，不如彼此好聚好散再做回朋友。 老婆，比比看，谁能淘到最便宜的洗车服务？ 我赢了，有免费的十一到十二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，报价就送三次洗车服务。 号码多少？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